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我们国家呢，大家都知道啊，是一个糖尿病的发生的大国，而且现在不仅是老年人，中年人甚至更年轻的人都有可能哈有这个糖尿病这样的趋势。那么面对糖尿病呢，有两种态度哈。一种呢就是说，因为糖尿病啊，有的时候它没有太多的症状，也没有 早期 也没有太多难受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呢就不重视它，甚至是忽视它啊，管它这个血糖高不高呢，是任吃任喝就毫无节制啊。 你看你这个说的这个现象，我经常咨询的时候，大家的说法就是，你看我也没事啊，那这我不知道，我想你的潜台词是，难道你是有事了你再去干预吗？ 是啊， 比如说等你要要节制了，要锯腿了，要胸闷了，一会儿。没意义了。 是的，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远离医院，就让你根本不要进医院那个门，那就是什么，我们得防。这会儿一定我们就是说医学它这个目的就是认识这个疾病这个规律，是为了什么，让人不得病。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早期没有症状，有一些人啊确实是不重视， 或者说有些人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也有可能。 很多人是偶尔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糖尿病， 也许可能都好几年了。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早期他是没有这个异常感觉的。 对， 你像三多一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那么典型，很多人把糖尿病跟自己就联想不起来，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要咱们适时的去检查身体啊。另外还有一种态度，其实也是挺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啊，一旦他知道以后呢，他就神经过敏，他对此特别特别在意，弄得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其实也并不可取啊， 因为 也不对。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是感想很多。大家就是老是拿临床那个 3.9， 这个 6.1， 去套。那你都70岁了，你是60岁了，或者你已经是80岁了，你不要受限于那个数字，把你给束缚住了。大家总是在测血糖，一高以后呢，他就敏感的不得了，以为有这个一定会对他这个伤害那么大，这个也不可取，太过敏了。 是的，所以呢，不能忽左，也不能够忽右啊，一定要适中。那么作为糖尿病人应该怎么做？实际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尽量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另外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很多糖尿病人特别在意的问题，就是说糖尿病人啊，一旦得了这个病，它会影响寿命吗？ 这个当然了啊，我们还是像那个心血管那个口号一样，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 危害 很可怕， 对， 是吧？因为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这个疾病，医学发展到今天，你还没办法达到这个根治。当我们患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血糖你长期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记住我这个词儿啊，长期，你可能是十年，可能15年、20年，你都不挡吃不挡喝，你还过得去，那么就会危害到体内的主要脏器和我们微血管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是不少这个病人呢，因为严重的并发症，最后死于糖尿病。那么你像我们国家糖尿病死亡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心脑血管这个并发症。你像这种心肌梗死啊，心源性这个猝死或者猝中，哎，这些并发症呢，它都会影响到病人的寿命。你像我就遇到过一个38、39，他是搞这个道路建设的，他血脂高，血糖高，平时他不管，还运动也不错。 嗯， 有一次这个足球场上踢球呢，哎呦，其实他这个就是这个因为血管血液粘稠度增大的嘛，另外又有这个动脉硬化，结果呢死于这个心肌梗死，才38、39，这是 可惜了啊！ 哎，但是他这个糖尿病是什么？他是这个30几岁得的二型糖尿病。你看，我们就说因为这个平时也在工作，哎，我就吃了这个也不好好的监测，我就随随便便的这个控制一下血糖。你看这个其实死于这个心肌梗死，那么祸害是谁？主要是这个血糖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如果配合好，比如说我们去医院诊疗的话，你配合这个用药，你包括我们节目中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说燕麦代食，或者你用这个绿色的黄金这个茶色素，你在控制这个血糖血脂这个同时，然后干什么？你不要忽略了这个要去维护这个血管，因为并发症最后是伤害你嘛，你不要光盯到那个血糖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远离危险事件这个发生。当然同时控制好饮食，加强锻炼，再就是好习惯嘛。好习惯，你像有些糖尿病患者还这个抽烟，还在这个喝酒。我就遇到过一桌子吃饭呢，他带了这个胰岛素笔，准备要干啤酒了，拿出他的指导意见，就是我这会儿加点胰岛素， 对，加点量， 我为了抵抗这个啤酒这个糖，这个他到当医生，这个根本没有用，不是说哦，我这个用的糖量大，我就加点胰岛素，我就能把你多 给他平衡掉， 平衡掉，这是他的笨想法，这是不对的啊！就所以这个，在我们介绍再好的养生方法，都抵不过你那个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在你好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再加我们这个好的方法，你再取得不了效果，那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啊，都可以约见我。你说我为什么照你说的还达不到呢？可以电话这个约见啊。你看我们总喜欢测这种餐后血糖，你像这个70岁80岁这个人呢，你不要老是去套那种标准，我们说这个2小时以后这个空餐后血糖，其实你可以去测这个3小时，因为你患了糖尿病以后，你的糖耐量一定是这个下降的，就是说别人那个血糖升高以后，人家身体有一套这个调节系统，人家就会通过这种调节，2小时以后人家就能回归到正常。但是作为我们已经患了二型糖尿病这些患者，你的这个到了这个峰值以后，这个下降呢速度它是慢的，所以你不一定要去一定去套那个2小时，你可以3小时。而且你看我跟你说一个控制值啊，如果我们患了这个糖尿病，空腹血糖你控制在 6.1 到 7.0， 这都是可以说过得去的。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大于7，这个当然我们说它是不好的。如果我们随机测一下这个血糖，你是一个60-70岁这个老人，你这个随机出这个血糖，你如果是8.0到10，也可以说过得去。当然你低一点，那当然是一种良好状态了。但是你到8到10，你也别太紧张，是吧？大于10，这个就不好了。那如果是糖化血红蛋白，你控制在6.5到7.5，也是过得去的。当然小于6.5，这就是比较这个优秀了，是吧？你要是说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大于这个7.5，这当然就是不好了，是吧？所以你看，对于那些过敏的，特别注重咱们健康的，你听到这个值，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60-70岁的人，我们不要拿临床那个对于这个健康人又是轻中年这个标准去套用我们。我刚才说了，哎，空腹血糖6.1、7.0，过得去，你尽量往下低能低，对吧？ 也到这个水平也可以，随机血糖8到10也过得去，那么糖化血红蛋白6.5到7.5就可以过得去，你再低一点就好了，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这个紧张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控制好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比较健全的一个方案了。 嗯，实际上如果您得了糖尿病以后哈，有正确的这个对疾病的态度，然后把血糖控制好，那你的并发症就不会产生，实际上你的寿命跟正常人是没有两样的啊，依然是可以长寿的，但是前提是控制好血糖，不要有并发症产生啊。那么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呢，确实生活习惯上啊我们要多加注意，另外呢怎么来控制血糖这些知识方面的东西我们要多加积累啊。当然对于糖尿病哈，它的这个病情具体怎么样咱们也不必要太教条啊，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身体状况，它的血糖的高低啊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伸缩性的。 你要我来看，你已经80多岁了，你就是这个空腹血糖到 8.0, 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因为你的这个体力活动给低了， 嗯， 那你非要去拿一个这个青年时代这个临床那个标准，哎，我3.9 6.1去往上套，结果呢我还要往下降，你降太低对你没好， 也没必要也不太可能。 哎，那是一个身体老化的平衡。 啊，嗯，所以你有任何的疑问啊，因为现在很多的糖尿病人呢这方面的知识确实是挺缺乏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些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我们就是您的这个私人医生啊，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任何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这一年，就有510万人因糖尿病而离世，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离世。在全球，每30秒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而截肢。遗憾的是，在这些截肢的人群里，有85%的人是可以避免截肢的。作为一种疾病，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各种各样并发症。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有心脑血管病变、肾病、眼病、神经性病变、糖尿病足、性欲减退、月经失调、糖尿病皮肤病变等。据我国的临床资料统计，糖尿病可引发的急慢性并发症有80多种。这些并发症除了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身心上的痛苦，也严重地影响了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说到这儿，作为糖尿病患者的您也不必心情沉重。我们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于任何疾病，早了解、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永远是上上策。针对糖尿病也一样，越早控制它就危害越小。控制好了，同样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大家都知道，正确的吃饭是治疗糖尿病的关键环节。控制好了饮食，就等于掐住了糖尿病的咽喉，就可以完全控制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作为糖尿病患者，也许您今天的血糖控制的并不稳定，也许您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并发症，也许您属于糖尿病的候选人。不论是哪一种情形，通过我们多年的健康管理经验，在糖尿病康复的道路上，要多学习、多交流、接受专业人员的指导，我们和糖尿病完全可以安全相处。 如果您想了解低升糖指数的食品，如果您想通过营养配餐控制血糖而远离药品，想在控制血糖的同时控制并发症的发生而索取相关的资料，可拨打栏目电话进一步了解。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啊，这位阿姨呢谈了谈她是如何养生的，对于糖尿病她是如何做的。 嗯，我叫赵新爱，今年62岁，那个我是听广播接触这个茶叶提取物啊，我觉得挺好的，我就使用了，使用完以后呢，哎，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那个我就接着用，完了到现在我已经用了有将近3年了，快3年了啊。完了以后我这个血脂啊血糖啊还确实有明显改善，那个血脂呢是以前老是5点多，就是用了茶叶提取物以后呢，哎，我这个血脂到3.7了，虽然没达标但是它也下去了。那个还有那个血糖，我觉得我那糖化血红蛋白吧，就是用了茶叶提取物以后呢，哎，我觉得也下去了，现在以前6.7现在5.7了，我觉得还行。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同事吧是糖尿病，完了以后他61岁就没有了，觉得特可惜，因为他就不相信这个，所以他就没用，一直没用。我呢他那个走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特别心里不舒服，后来又咱们这儿有一个叫燕麦营养代餐，这个后来我就又去了，去了以后我又吃这个，哎，我现在血糖挺好的，餐后呢是，7点多，然后餐前呢有时候5.7，有时候6.5、6.9这样的，我觉得还行，那个我觉得挺受益的，所以呢，我就相信咱们这个，别的我还不相信。 其实这位阿姨的话呢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信任我们，那我们呢就一定要好好的为他们服务好啊。实际上呢作为养生也好啊，改善也好，一定要选择正确，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哈。 是关于这个糖尿病这个健康管理，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了不少了。就说我们在依靠药物这个降糖的这个同时，记住这个我们这个驾辕之马是这个食疗。我们的方案呢你看有好几种方案，一个是我强调的啊，在控制血糖的同时一定要防止并发症的发生，那么糖尿病最后的死亡几乎都是这个并发症死的，海仁照有说过这个血糖异常会死人的，这个是没有的，所以维护血管是重中之重。我给大家提供的方案就是抗纤维化，再加这个绿色的这个黄金茶色素，这是一种方案。还有一种呢就是抗纤维化加这个燕麦这个代餐粉，这是一种方案。再有一种方案呢就是抗纤维化加上这个膳食纤维这个葱条粉，也是一种方案。 好，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个3种方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案，但是我听得出来这些方案当中的基础都包括抗纤维化。那么作为一个糖尿病人为什么要抗纤维化？ 因为糖尿病人这个心血管这个病变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啊，它是非糖尿病人群的24倍。是2型糖尿病病人呢最主要的这个死亡原因，它都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很多糖尿病人，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我们要是有这个心梗的话，我们感觉比如说早期阶段我们缺血，我们是感觉到疼痛的，糖尿病人呢他是没感觉的，他就有些人就会死于这个无痛性心肌梗死，叫你防不胜防。你看这个他这个糖尿病人啊，2型糖尿病人，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啊，他要占到这个糖尿病病人死亡原因的40%左右，而且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他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发病年龄早、进展快、病情重、愈后差这么几个特点。所以你看，有些人老说我没事啊，我没事啊，千万这个话不要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要等死吗？不就是这句话吗？那么在发达国家，你看 75%的糖尿病病人呢死于这个心血管这个并发病人。你看，就是说糖尿什么意思？就100个糖尿病病人死亡的这个病人里边，75%都死于这个心血管。那在我们国家，当然你这个糖尿病现在发病率也在升高，病人这个寿命呢也相应的在延长，所以呢，糖尿病病人并发这个心血管病变呢也在逐年的增多。那么糖尿病病人这个容易发生这个冠心病的原因是这个，因为糖尿病病人这个体内含糖量过高，使这个心脏血管这个内皮细胞这个结构蛋白呢通过非酶糖化以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糖化，不仅损害了内皮细胞，而且使这个平滑肌细胞呢向内膜游走，这样呢就造成这个血管壁这个通透性增加，导致这个脂质沉积在血管壁上。那你这个同时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血液粘稠度又高，容易凝积血小板功能异常，这样呢就容易形成这个血栓。那你伤到血管内皮以后，那你就平滑肌内移，还有一点就是纤维组织这个增生。这也就是你说你为什么都要去抗纤维化呢？ 嗯， 那你最后不是因为心血管病也罢，肾脏疾病也罢，眼底这些病变也罢，或者我们说这个脑血管意外也罢，那你都是这个血管的病变嘛？血管的病变我们也反复在讲，你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当然你的血管内膜损伤是糖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源头上控制血糖，然后一定不要眼睛只盯着这个血糖，而忘记了维护这个血管这个通畅，这个时候所以就要去抗纤维化。那你看这个茶色素，它就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个复合冠军了，是吧？那做燕麦葱条粉，那你就是一个代餐疗法，是食疗了。那么用这种膳食纤维这个葱条粉呢，其实是我们延缓是这个血糖进入我们血这个速度，其实也是一种食疗方法，但这里边都不要忘了这个抗纤维化。 所以呢，如果您血糖呢总是控制不好，或者呢您呢以往曾经血糖控制不好过，或者说您已经是多年的糖尿病人了，像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敲起警钟了啊。针对您个人的情况呢，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咨询，或者想针对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您的早晨8:30之后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那如果大家呢想咨询张正主任或者是贺云主任啊，一定要提前预约。那我们的预约电话呢依然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

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家